2018年亚洲足联女足亚洲杯赛预选赛第二小组比赛4月7号在平壤的金日成体育场继续进行。比赛结果如下，朝鲜队和南朝鲜队以1-1踢平，乌兹别克斯坦队以7-1胜印度队。